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八章，胖夫人逃跑，第二十二集。 很快，黑魔法防御术就成了大多数人最喜欢的一门课程。只有德拉克马尔福和他那帮斯莱特林的同党还在说卢平教授的坏话。 哼，看看他的袍子成了什么样。 卢平教授经过时，马尔福故意说的让别人都听见。 他穿的就像我们家以前的小精灵。 除了他们，谁也不在意卢平教授的长袍打着补丁，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他接下来的几节课也像第一节课一样生动有趣。学完伯格特，他们又学习了红帽子，这是一种类似小妖精的丑陋的小东西，潜伏在曾经流过血的地方，如城堡的地牢里，废弃的战场的坑道里，等着用大棒袭击迷路的人。红帽子之后，他们又开始学习卡巴，一种生活在水里的爬行动物，模样活像长着鳞片的猴子，手上带蹼，随时准备掐死在他们的池塘里涉水而过的毫无防备的人。哈利只希望在上另外几门课时也能这样高兴。最糟糕的是魔药课，斯内普这些日子情绪特别恶劣，其中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伯格特变成斯内普的模样，纳威又给他穿上一身他奶奶的衣服，这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在学校里传遍了。斯内普似乎觉得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好玩，从此只要一听见有人提到卢平教授的名字，他的眼睛就恶狠狠地瞪了过去，而且他现在变本加厉地找纳威的茬儿。哈利还越来越害怕在特里劳尼教授那间令人窒息的塔楼教室里上课，他要硬着头皮破译各种奇怪的形状和符号，还要强迫自己不去理会特里劳尼教授那双一看见他就泪汪汪的大眼睛。他没法喜欢特里劳尼教授，尽管班上许多同学对这位教授尊敬得近乎崇拜。帕瓦蒂·佩蒂尔和拉文德·布朗中午吃饭时喜欢到特里劳尼教授的塔楼教室去，回来时脸上总是挂着一副讨厌的高深莫测的表情，似乎他们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而且现在他们每次跟哈利说话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就好像哈利快要死了似的。没有一个人真正喜欢保护神奇动物课，在充满刺激的第一节课之后，这门课就变得特别乏味了。海格似乎失去了信心，现在他们一节课又一节课地学习怎样照料弗洛伯毛虫，这种虫子肯定是世界上最没趣的动物了。 为什么要费事照料他们呢？ 罗恩说，他们刚才又花了一小时把切碎的生菜叶塞进弗洛伯毛虫细细的喉咙里。十月初，哈利的心思被另一件事所占据，这件事太有意思了，弥补了那些令人不快的课程带给他的烦恼。魁地奇赛季正在临近，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格兰芬多球队的队长奥利弗·伍德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新赛季的战术。一支魁地奇球队由七人组成，三名追球手负责把鬼飞球，一种足球大小的红球，打进球场两端50英尺高的圆环进球得分。两名击球手用沉重的球棒击打游走球，两只窜来窜去的攻击球员的沉甸甸的黑球。一名守门员负责防守球门，还有就是找球手，他的工作最艰巨，要寻找并抓住金色飞贼。这是一个带翅膀的胡桃那么大的小球，一旦把它抓住，比赛即刻结束。抓住飞贼的那支球队可加150分。奥利弗·伍德是个身材高大的17岁小伙子，在霍格沃茨上七年级，也就是最后一个年级。在光线渐渐变暗的魁地奇球场边那间冷飕飕的更衣室里，他对六名队员训话，压抑的口气中透着一种决绝。 要赢得魁地奇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在队员面前大步踱来踱去，对他们说道， 这个学年结束，我就要离开了，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格兰芬多已经七年没有赢过了。是啊，我们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受伤，去年又取消了联赛。 伍德咽了口唾沫，似乎这些往事仍然使他哽咽。 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全校最好的、最棒的球队。 说着，他把一只拳头砸进另一只手的手心，眼睛里又闪出过去那种狂野的光芒。 我们有三名最棒的追求手。 伍德指着艾利亚·斯平内特、安吉丽娜·约翰逊和凯蒂·贝尔。 有两名不可战胜的击球手。 那大众奥利弗，你说的我们怪不好意思的。 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异口同声地说，假装羞红了脸。 还有一位从来没输过比赛的找球手。 伍德继续说道，用一种激烈而骄傲的目光瞪着哈利。 还有我。 他好像后来才想起来似的补了一句。 我们认为你也很棒，奥利弗。 乔治说。 呱呱叫的守门员。 弗雷德说。 关键在于。 伍德接着说，一边又踱起步来。 最近这两年，魁地奇杯上应该写着我们的名字。自从哈利入队以来，我就一直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是一直没能如愿。我们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碑上，今年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伍德说得这么悲壮，就连弗雷德和乔治也为之动容。 奥利弗，今年我们绝对没问题。 弗雷德说。 我们会成功的，奥利弗。 安吉丽娜说。 肯定成功。 哈利说。球队带着坚定的决心开始了训练，每星期三个晚上。天气越来越冷，雨水增多，夜晚变得更加黑暗。但是泥泞、狂风和暴雨都不能破坏哈利对最终赢得银光闪闪的魁地奇大奖杯的美好憧憬。一天晚上训练结束后，哈利回到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浑身冻得发僵，但对训练的进展非常满意。他发现公共休息室里叽叽喳喳，热闹非凡。 出什么事了？ 第一次去霍格莫德过周末。 卢恩指着破破烂烂的布告栏上新贴出的一张通告说， 十月底，万圣节前夕，太棒了。 跟着哈利钻过肖像洞口的弗雷德说， 我要去一趟佐科笑话店，我的臭蛋快用完了。 哈利扑通坐在罗恩旁边的一把椅子里，满心的高兴劲儿一扫而光。赫敏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 哈利，你下次一定能去。 他说。 他们肯定很快就能抓住布莱克，已经有人看见过他一次了。 布莱克又不是傻瓜，不可能跑到霍格莫德去轻举妄动。 罗恩说。 哈利，你问问麦格，你这次能不能去，下次要等到猴年马月。 罗恩。 赫敏说。 哈利应该待在学校里。 不能就把他一个三年级学生留在学校。 罗恩说。 去问问麦格吧，哈利，快去。 好吧，我去问问。 哈利拿定了主意说。赫敏张嘴想反驳，就在这时，克鲁克山轻轻跳上他的膝头，嘴里叼着一只很大的死蜘蛛。 他非得当着我们的面吃那玩意儿吗？ 罗恩皱着眉头问。 聪明的克鲁克山，这是你自己抓住的吗？ 赫敏说。克鲁克山慢慢地把蜘蛛嚼着吃了，一双黄眼睛傲慢地盯着罗恩。 就让他待在那儿别动。 罗恩恼怒地说，又埋头画他的星星图表。 斑斑在我的书包里睡觉呢。 哈利打了个哈欠，他真想上床睡觉，可是他的星星图表还没画完呢。他把书包拖过来，掏出羊皮纸、墨水和羽毛笔，开始做功课。 如果你愿意，可以抄我的。 罗恩说着，用花体字标出最后一颗星星，把图表推给了哈利。 赫敏不赞成抄袭，他撅起了嘴，但什么也没说。克鲁克山仍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罗恩，毛茸茸的尾巴尖轻轻摆动。突然他猛扑过去。罗恩大吼一声，一把抓住书包。克鲁克山把四只爪子深深扎进包里，恶狠狠地撕扯着。 滚开，你这个傻畜生！ 罗恩想把书包从克鲁克山身下拽开，可是克鲁克山抓住不放，一边呲牙咧嘴狠命撕扯。 罗恩，别伤害他！ 赫敏尖叫道。整个公共休息室的同学都在看着。罗恩抓着书包抡了一圈，克鲁克山仍然抓住不放，斑斑却从书包口里飞了出来。 抓住那只猫！ 罗恩喊道。这时克鲁克山丢下散乱的书包，窜到桌子那头，开始追赶惊慌失措的斑斑。乔治维斯莱扑过去抓克鲁克山，没有抓住。斑斑一溜烟穿过20双腿，一头钻到了一只旧五斗橱底下。克鲁克山刹住脚步，矮下罗圈腿，俯身把前爪伸到五斗橱底下拼命扒拉。罗恩和赫敏匆匆赶了过来，赫敏抓住克鲁克山的腰，把他抱走了。罗恩趴在地上，费了不少劲儿，才揪着斑斑的尾巴把他拉了出来。